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复杂的棋局，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窃密》，作者田高希，演播艾宝林。 余胜利石破天惊地说：“我根本就没有碰过那只盒子，因为在10年前得到它的时候，它就是个假的。”孔淑玲一脸惊诧地说：“什么？假的？”田哥却若有所思，他想到了田青曾经工作过的那个神秘的厂子，田青提到过的九龙锁与九龙神盒，会不会就是同一个东西呢？余胜利一脸感叹地说：“是啊，没错，就是假的。其实啊，60年前他就已经被调包了。我刚送出去的那个是仿品，也算是极品了。以我的本事想要打开它，也几乎是不可能。真不知道当年仿制它的人是哪位高人，竟然也没有留下名号。我少年时曾在一个神秘的地方见过拆开一半的珍品，只是惊鸿一瞥。可惜呀，资质太差，连摸一下的资格都没有啊。”田哥越听越吃惊，脑海里田青那张玩世不恭的脸也越发的高大起来。余胜利弹出了一支香烟：“我14岁特招进军校，在部队里待了将近30年。我们山东余家的开锁手艺基本上一直都是为官方所用。从军从警，热衷于政治活动，对锁王大赛并不看重。10年前我那会儿刚刚出狱，闲极无聊，一时寄养，搅了上届锁王争霸的局，挑了当时的南北锁王，成了新任锁王。”余胜利的烟刚点上，就被孔淑玲夺过去了，丢在地上，用脚狠狠地碾碎。余胜利也不生气，反而一脸笑意，仿佛孔淑玲是他的女儿似的。他接着说：“10年前的那次锁王大赛，我是何等的风光啊！山东余家的手艺一直不被同行看好，结果老子是用真本事镇住了他们，那种威风，今天想起来还热血沸腾啊！当时我还幻想，锁王大赛是哪个神秘的地方组织的呢？但没有想到，等我拿到九龙神盒后一看，我立即就知道这绝对是假的，真的仍在那个神秘的地方。后来许家知道我离开部队了，曾要我交出神盒，说是锁王不能是犯过誓的人，又说我蹲了4年苦牢，说出去坏了锁王的名声。哼哼，这种落井下石的事情他们也干得出来，老子偏不交，又亮了几手绝活，堵上了他们许家人的嘴。所以你决定这次锁王大赛继续参加，勇夺锁王的名号，把九龙神盒拿回来，继续点炉子或者是床脚吗？我说余胜利同志，你也一大把年纪了，怎么还争这个闲气呀？ 那个盒子就算是假货，但毕竟也是一个民间锁王的象征啊。你这样干不是亵渎了锁王这个称号了吗？天哥认真地对于胜利说着。哎，他们打了我的左脸，难道我还要把右脸也让出来给他们打吗？老子又不是受虐狂，其实我的气早消了，但那个假盒子我还是势在必得，我要当众把它拆开，揭开假货的真面目。因为我看透了，锁王大赛已经成了他们互相吹捧的盛会了，他们交流的不是技艺，而是口技。我要用实际的行动告诉那些整天把自己当碟菜的家伙，世界已经变了。九龙神河再复杂，在西方科技的面前，也跟脱光了的小妞一样。再不革新，洋鬼子的技术迟早要把老祖宗的留下的那点玩意儿给淘汰光喽。余生里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语气已经有些悲凉沧桑了。天哥一脸认真地说，二锅头啊，我现在才发现的，你还是原来的二锅头啊，看着颓废，其实还是那么忧国忧民呢。嘿嘿，你又拿我开涮了，我都混到要当贼的地步了，还忧国忧民。余胜利自嘲地大笑起来。现在是2008年4月29日，距离锁王大赛还有两天半，天哥决定跟余胜利去见见世面，更重要的是，天哥想从云南许家那里下手探究，三个月前，嘉安市银行保险库内究竟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孔书龄对锁王大赛也很感兴趣，但有些事需要调查，脱不开身。田哥从余胜利的锁铺出来，穿过了长长的泥泞的小巷，走到明亮的路灯之下，突然间有些恍惚。田哥对于余胜利的忧虑深有同感，非民间的技术越来越垄断在少数大公司的手中，就如同华天集团，然后这些公司纷纷改弦易辙，成了合资或者是外资企业。但在这种外资大并购的局面下，民间技艺仍在内耗，各种大赛、各种争霸大会挤成一景，不外乎相互吹捧一番，然后弄出几个大奖，似乎人才济济，仿佛局势大好，却不知天原来就早黑了。哎，原来天真的黑了呀。天哥抬头仰望，那春日的夜漆黑如墨，虽然没有风，但天哥依旧紧了紧领口。在离开锁铺之前，孔书龄给了天哥一个地址，在那里可以买到走私来的间谍用品，据说是苏联克格勃的顶尖设备。虽然电子技术已经落后，但其整体设计思路非常的精巧，使人防不胜防。天哥在心中回忆了一下那个地址，然后左右的张望了一下，迈步走进城市的夜色。在田哥回到小旅馆准备休息的时候，天法楼里雷一鸣正与王亚雷交谈着。王亚雷咬着一截雪茄，吞吐着云雾，他说，锁王大赛就要开始了，咱们要不要网点开锁的高手啊？要是那个余胜利不行了，也好有个顶替他嘛。雷一鸣站起来走到了窗前的说，当然要啊，不过最好别和上回的那个什么云南许家还有沈阳的朱家的人扯上关系啊！你知道我这个人最怕麻烦了， 上次让他们躲掉了，我心里不舒服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呢。王亚雷叹息地说，老板呢，真没见过你这么怕麻烦的人。雷鸣哈哈一笑，脸色阴沉下来，他望着窗外那一片漆黑后的都市夜色，如帝王俯瞰自己的国土。第二天一早，田哥接到简奇的电话，警报器专家已经到位了，就差一个医生，应该把所有人聚到一起相互介绍一下了。田哥喉咙干痒，咳嗽了几声，说医生也有了人选，让简奇把所有的人都带上，今晚7:30在海天北路的四海酒家见面。田哥起床时胸部气闷，浑身肌肉痒痒，关节肿痛，他站在小旅馆的窗前，忽然想念家里的那张双人床，想念妻子唐一鸣的体味，那些弥足珍贵的时光。身体的疲惫让田哥警惕，在香格里拉康复中心醒来时也没有这么不适啊。田哥再次想起了孔淑玲的话，我生存的秘诀就是谁也不信任，哪怕是我自己的情感。田哥皱了皱眉，抛开了杂念，开始整理昨晚买到的那批间谍用品，这些小东西很快就会派上用场了。中午时分，田哥背着工具包，穿着宽大的风衣走出了小旅馆，没人注意到这个衣着普通的男人，因此也就没人知道他的风衣下是网通员工的灰色制服。12:10，田哥以网通员工的身份进入了一栋高档公寓楼。8-9天前请王玉田干的破坏活动很有效，王伟家已经断网10天了。其实早在半个月前，王伟就不住在家里了，但小保姆还在，没有网络很是寂寞，因此田哥没费什么事情就正大光明地走进了王伟家。田哥在汪伟的电脑里中了木马，并在隐蔽处安放了无线窃听设备，然后随口编了个理由骗过了小保姆，打开机箱安装了一个所谓的数据过滤器，事实上那是接收无线窃听数据的装置，可以随时将数据上传到网络之中。之后田哥又以同样的方法在汪伟与情人刘月花的别墅里安放窃听设施，以及在电脑里种木马病毒程序。完成这一切之后，田哥回到小旅馆换装。孔淑玲打来了电话，说他那边也完成了，李香秋不在家安，去了西藏。李香秋的秘书说他是和汪总一起走的，去拜见一个神秘的先知。田哥的眼前立即闪过的是大佛光寺的洛桑，他那么充满智慧的眼睛仿佛能够看透一切，紧接着便是以第三者自居的白马和那个神秘之地香格里拉康复中心。但是王伟与洛桑之间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天渐渐的黑了，田哥走进了四海酒家，他早来了一个小时，但有人比他更早。雷得意洋洋，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被算计了。 没想到吧，我爸同意我参加你的行动了，劫富济贫。看谁还说我只是会享受的是左。 田哥摇了摇头，不知道是该同情他还是嘲讽他。刚过7点，人便陆续的到了。让田哥意外的是，雷鸣请到的警报器专家居然是许刚，他同时还兼任机械师和司机。孔淑玲是最后一个到的，时间刚好是7:30。一桌9个人各怀心思，周世涵依旧一脸冷傲，拒人千里的模样。 雷毅则从孔淑玲进来之后就安静了。他虽然对这个漂亮的女孩很心动，少了雷毅的鼓噪，气氛一时陷入了沉默。天哥的目光越过了雷一鸣，落在了马凤元死气沉沉的脸上，发现他的眼神散乱，没有焦点。天哥一惊，老马，你没事吧？马凤元没有回答，雷一鸣却开口说话了。马兄的伤还没有恢复啊，我说今天不用来了，他非要跟着。这会儿大概又开始疼了吧。雷一鸣这么说的时候，天哥发现马凤元似乎抖了一下，也不只是因为雷一鸣的话，还是因为对面余胜利突然盯过来的目光。偷天计划的全体成员第一次坐在了一起，雷一鸣显得异常的激动，然而他却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说，直接对天哥说，好了，现在你的人手应该全齐了吧，剩下的事就交给你了，需要什么直接跟简奇说，我还有事就不陪你们了。雷一鸣说完嘴角含笑离开了，仿佛大事已成。圆桌旁的八个人互相打量着，最后由天哥开始做自我介绍，然后是早就忍不住要开口的雷毅。不过雷毅异常的收敛起二世祖的嘴脸，文质彬彬的自我介绍，他没说自己有个父爹，只重点介绍了自己的专长，富有传奇色彩的黑客往事。其他人也都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每一个人都是传奇，不过每一个人都十分低调。最后坐在沙发里不停发抖的马凤元也做了自我介绍。天哥站起来，把简奇准备的八份偷天计划书分发了出去。好，现在队伍终于成立起来了，有些事情也该挑明了。有些人并不清楚这次的行动是要做什么，现在知道了，我们的目标就是非洲之星和其他珠宝。不过想要退出的话，说一声就可以走，但我想大家都不是普通人，所以也就不再废话了。简单的说呢，抢劫银行保险库是一件高风险的事情，特别是加恩市的银行保险库。不过时间还算充足，我们有五个月的时间，可以尽可能的完善这个计划。大家都是各行的精英，一定会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从今天起，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对计划进行修改完善，然后每个星期都进行一个方案讨论会。邱世涵突然冷冷地打断了天哥的话，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天哥看出周世涵的神色不对，那你打算一个人行动吗？天哥对他并不意外，淡淡地说，好啊，没意见呢，请便吧。周世涵没有料到天哥会是这样的反应，气哼哼地起身推门出去了。余胜利忍不住说，你真叫他一个人去抢银行啊？那小子虽然看起来功夫不错，但脑子不好使啊，一定是练功过度了，受伤了。八人小队里一半的人是雷鸣那边的，天哥早就想到了，所谓绝对势力，怪不得雷鸣不担心他会反水呢。现在既然周世涵不满被领导，那就让他走好了，反正这次计划实际上并不需要珠宝专家。简奇说，周世涵可不只是珠宝专家啊，他还有一项很特别的本事，老板为了请他出山可是费了不少的心思啊。啊，你们继续，我去把他追回来。说着快步离开了包间。雷毅轻蔑地说，就他那样啊，他能有什么特别的本事啊？哎，说完后坐得更直了， 眼神还不时地飘向孔淑玲的方向。不一会儿，简七就把气哼哼的周世涵拉回来了。天哥冷嘲热讽地说：“欢迎啊，欢迎专家归队啊！还有啊，下回发言请先举手。”周世涵拍案而起：“姓田的，你不要欺人太甚。”天哥的眼眸霎时间一紧，紧盯住周世涵拍在桌上的手。桌子是红木桌子，桌面镶嵌着整块打磨光滑的树化玉，都是坚硬的东西，但在周世涵一掌拍下去之后，镶嵌树化玉的地方出现了裂缝，而树化玉更是呈现蛛网般的裂纹。很强的掌力啊，至少有20年铁砂掌的功力。天哥直视着周世涵的眼睛，气氛一时紧张起来。不，你错了，我只是在告诉你，一个计划能否完成，团结固然重要，但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领导同样重要，而这个人就是我。周世涵悻悻地坐下了。莫名其妙嘛，我为什么要跟一个粗人生气呢？哼！天哥气定神闲，从容不迫地说：“没错，的确是没有必要生气，但我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只不过，天哥的心跳突然地快了起来，盗窃银行保险库的计划终于还是要开始了。”田哥不知道这究竟正确与否，不管如何都无法回头了。田哥这样下定决心的时候，并不知道事情后来会失控到何种地步。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窃密》。 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

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窃密》，作者田高希，演播爱宝。 晚宴结束后，除田哥和余胜利及孔淑玲外，其他人都搭乘雷一鸣的车队回了法天园。在离开之前，雷一终于鼓足了勇气向孔淑玲要到了电话号码，然后欢天喜地地离开了。锁王大赛就要开始了，田哥和余胜利晚上就走，定的是22点的红眼航班，离起飞时间还早。田哥让出租车先到原华天物流公司，他离开物流公司的时候没有告诉亲朋好友，半年过去了，肯定存了不少的信件。物流公司不但换了老板，员工也都换了人，门卫自然也是一张生面孔，不过人还算通情达理。在验过田哥的身份证后，立即翻出了7-8封无地址可退的信件。回到车上之后，田哥开始拆看信件，有2封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发的贺卡，也有几封驴友寄的活动邀请函。田哥每一封都拆开，匆匆扫上两眼就放到了一旁，直到他看到了一封古怪的信，寄件人处写着知名不具，信封就是华天集团的专用信封，发件邮戳时间却是2个月前。田哥细看邮戳的时间，那个时候他已经休年假到西藏亚东进行徒步游了，根本没在公司，而之后又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这封信没到他手上也就不奇怪了。不过物流公司内部会是谁给他寄信呢？而且还是在2个月前。田哥皱着眉拆开了信封，展开信纸只看了一眼，心中突的轰然作响了，如万雷齐发，炸得他一阵晕眩。那字迹像穿透时光，从雪山之上一路坠下，携万钧之力力透纸背，让田哥几乎捏不住这薄薄的一张信纸。田哥咬紧了牙向信尾看，署名有3个字，周圆圆。田哥脑海里一片空白，他知道这封信上的文字一定能够解开他心中长久以来的困惑，但是他的手却一直在抖，无法阅读。田哥不得不停下，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才慢慢地捏起信纸看了下去。田哥你好，我是周圆圆，咱们在集团的年会上见过面，或许你对我没有什么印象，不过我对你的印象很深，因为刘副总常提到你，特种大队1兵和平时期隐蔽战线的战斗英雄。我常在想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呢，甚至与你交谈过1-2句话后，仍在想在你那副平静的面孔下隐藏着怎样刚强的心态呢。刘副总常说你是个好兵，当年的事让你受委屈了，我很好奇当年都发生了什么事让你这个军区1兵不得不退役。对了，刘守元并不是刘副总的本名，他曾是西藏军区的兵，叫张明志。刘副总总说自己是个小把戏，不过我查过， 张明志的三个字就是一个传奇。我很荣幸自己能在一个传奇的带领下工作，尽管我做的都是些无足轻重的小事。最近集团内部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刘副总查到郑总及账务主管汪伟的一些违法违纪的问题，事关集团在西藏亚东的建设项目，不过还有待进一步核实。只是刘副总像是被软禁了，他身边总跟着五六个人，刘副总见什么人甚至打电话他们都要插手。这几天我的身边好像也有人跟着了，而且电话似乎也被人监听了，情况不大对劲儿。知道吗？旅游论坛上的只爱星期一就是我，张良师发起的亚东游我也报名了。刘副总要我保管一样东西，我打算到大佛光寺交给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但这几天情况越来越不对劲儿了，所以我总觉得那件东西在我手里不安全，所以想请你帮我转交给那个人。他叫洛桑，是我的丈夫，虽然起了个藏族名字，不过却是个汉人。至于他为什么起个藏族名字，那是很有趣的故事，你可以当面问他。刘副总交给我的东西很重要，我希望你能亲手把它交到我丈夫的手里。我知道这有些强人所难，但请相信我，事情不到万不得已，我绝不会把它给你的。好了，就写到这儿吧，具体事宜到亚东见面后再详谈。祝万事安康，周圆圆，2008年2月21日。田哥呆呆地看完了，他感到无边的窒息，像是有什么重物压住胸口透不过气来。他的眼前不停地闪现过周圆圆犹豫的目光和刘守元略带失望的眼神，还有周子祥愤怒到变了形的脸。他们都在看过来，像在看一个懦夫，一个叛徒。田哥现在才明白在雪山上都究竟发生了什么，周圆圆的古怪的眼神和莫名其妙的话都有了解释，还有初见刘寿元他那种失望和欣慰混合在一起的奇怪的反应。这一切都是因为田哥没收到这封重要至极的信的缘故。如果是在看过信后再到亚东县，以田哥的谨慎绝对不会让周圆圆误以为自己选择了置身事外因而被谋杀。如果看过这封信，那田哥会知道刘守元处境是怎样的危险，就绝不会让他独自面对重重的阴谋，重重的恶浪。可惜生活没有如果，来不得假设，阴差阳错间就是生死永隔。余胜利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仍轻轻地拍了拍田哥的肩，在转头的时候他看到田哥的眼角有泪光在闪动。田哥和余胜利到达深圳机场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2点了，索王大赛主办方许家派来了接机的人，是个14-15岁的小姑娘。根据朱三孝的描述，余胜利很快就确认这个小姑娘是许家的后起之秀，参加本次索王大赛的选手许兰芝。这个小姑娘举止沉稳，颇有大家之风。当晚田哥和余胜利住进了许家包下来的宾馆，作为上届索王，余胜利的房间是总统级别，田哥的房间被安排在另外一层。虽然是夜里12点，但仍有记者堵在房间的门口，那一张张兴奋的面孔让余胜利畏之如蛇蝎，田哥则干脆躲开。他脑海里仍在回忆西藏徒步游时的每一个细节，越发肯定是在第二宿营地落凤坡被张良师下了药，那整天的时间不知道周圆圆都受了怎样残酷的折磨。田哥心中压抑 难受，鼻子却奇痒无比，一个喷嚏接着一个喷嚏。天哥和余胜利都没有发现，在他们被记者包围的时候，那个叫许兰芝的小姑娘躲在人群后冷笑，而许兰芝的身后，朱三笑正在走廊拐角处窥视，面无表情，却给人以阴郁的感觉。嘉安市的夜同样的不安静，在天法楼地下的一间密室内，周世涵正歇斯底里地咒骂着田哥，用词恶毒至极，堪比泼妇。雷鸣坐在他的面前，始终一言不发，直到周世涵骂累了坐下了，才递过了一杯冰镇白兰地给他。碧虎啊，我早就说过不要跟姓田的一般见识，他一个臭当兵的懂什么？要不是活佛预言只有他能够完成这次计划，我怎么可能启动三号方案呢？跟这种粗鄙的人合作，说出去都丢人呐。雷一鸣一口喝干了半杯酒，脸色顿时苍白一片，他皱了皱眉，从盘子里捏了块蛋糕塞进了嘴里。周世涵坐下之后，突然变得患得患失地说，哦，哎，那个活佛真的没有预言我会怎么样吗？啊，呵呵，如果有，我会不告诉你吗？雷一鸣目光坦然，看不出任何问题。周世涵大口喝着酒，他有一种莫名的惶恐感。第二天早上9:40，许刚拎着一只大皮箱进入了银行总部，大堂服务员礼貌地询问他要办理什么业务。许刚小心翼翼地将皮箱平放打开，刚亮出里面的青花瓷瓶，服务员就明白了。哦，你要办理保管箱业务吧，请往这边走。我们银行保管箱的安全级别在国内是一流的，分5个档次，分别是 A,B,C,D,E 级。价钱当然也各不相同了，不过您可以放心，即便是等级最弱的保管箱，我们也会尽心尽力地为您守护的。服务员一边走一边介绍着具体的业务。最高级别，许刚打断了服务员的话，我这个是传家宝，大内藏品，价值6-7百万，最近家里装修，放在家里不安全，所以才想到你们这儿。银行的服务员带着许刚走到了服务台，递过了一摞厚厚的表格。好，请您填写一下这些表格。哦，还有这一段，请按上面的要求写一遍。银行工作人员特别指出的那段是免责声明。许刚眉头皱了一下，还是按要求继续填写了。哦，还有，您的保管物是否需要保价呢？啊，原则上我们尊重客户的隐私，基本您想在保管箱里存放什么都可以，我们也不会做具体的记录的。这里就相当于个安全级别很高的私人保险箱，但如果您不放心，我们可提供保价业务，具体的说啊，就是一份保险，如果在托管期间发生损坏或者是丢失，可以按保单上的约定赔付。当然，如果您要办理这个业务的话，今天就不能办理贵重品托管了，因为我们需要请专业的鉴定师来为您的传家宝估价了。银行工作人员看到许刚在写那段免责声明之后，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又开始推荐另一项业务了。许刚打断了极力推荐保险的业务经理，不需要那麻烦了，就在你们这儿存一个月，今天就办理吧。说着看了眼手表，做了一副不耐烦的模样。银行工作人员立刻知趣地闭上了嘴，在填完所有的表格， 交付了6000元的月租费后，徐刚和青花瓷瓶被里里外外地检查了一遍，这才走进了通往地下保险库的专用电梯，到达下三层，进入通往保险库的通道。通道不到50米，竟然有6到10厘米厚的玻璃钢门，两侧的墙壁上有许多不知用途的电子设备。当这些门关上的时候，门与门之间的空气会被吸走，变成真空袋，而那些电子设备也会启动，以保证通道的安全。进入保险库大门前进行第二次安检之后，银行工作人员开始核对指纹、视网膜、声纹，正确无误后，天花板上的射电枪才收回。两名工作人员分别插入主副钥匙，输入密码，防弹防切割的合金门内部响起了一连串音乐般的金属碰撞声，最后在叮的一声中，紧闭的合金门自动开启。这里是一号库，最高级别的保管箱在下一层的二号库，那里才是整个贵重品保险库的核心部分。徐刚的行程终止于此，他被告知只有托管物可进入二号库，此规定从2个月前开始，是为了保证二号库的绝对安全。徐刚面色阴沉，他已经从雷一鸣那儿获悉2个月前的失败，而到目前为止，他仍旧看不到成功的希望。这个时候，田哥和于胜利正坐在许家别墅的客厅里，许兰芝乖巧地站在父亲许明的身后，目光清纯。锁王大赛的预赛已经结束了，至锁界4大家族都有入选的名额，再加上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进入半决赛的人数共有100多，仅凭这一点，本届大赛就可称得上是盛世空前了。于胜利作为上届的锁王，他必须接受进入决赛的选手的挑战，而他选择的第一个挑战者将成为夺冠的大热门。本次大赛有资格挑战的共有9个人。云南许家的小丫头许兰芝，沈阳朱家的唯一传人朱三孝，上海王家的3胞胎兄弟，于胜利本家的一个侄女，还有3个人是所谓的野路子出身自学成才的地方锁王。这9个人几乎可以代表整个中国民间锁文化的精英，又都是年轻人，齐聚一堂自然是互不服气的，明争暗斗在所难免。云南许家进入半决赛的是一对姐妹花，不过其中的姐姐许秀芝不幸遭遇车祸昏迷不醒，因此只剩下被称作许家不世出的后起之秀许兰芝一个人参赛了。没有人对许秀芝的车祸有怀疑，除了沈阳朱家的朱三孝，因为许秀芝是在向朱三孝透露了许家的一些内幕后忽然出的车祸，像是为了灭口。于胜利对这些内幕略知一二，但他仍选择许兰芝作为第一个挑战者，因为许兰芝的一段话：锁不应于外求，锁在于心，有国之锁，有民之锁，亦有道之锁。简单的说，规矩即是锁，开时当开，锁时当锁，锁才有其存在的必要。事实上，说这段话的人是许秀芝，只不过在他醒过来之前，没有人会知道这一点了。于胜利毫不吝惜地将赞美之词用到了许兰芝的身上：老许啊， 你可是生了个好女儿啊，长得不赖呀，你们许家的手艺也学得差不多了。直到许兰之父亲许明的脸上露出了阳光般的微笑。许明的脸上乐开了花说，我遇了，我那个丫头可是担不起呀、啊。倒是愚兄你年富力强，正是出成果的黄金年龄，我都算计好了，这夺冠的还是你，我那个丫头顶多是个陪衬，所以是不是第一个被叫名并不重要。余胜利一脸严肃，冠军自然是我呀，我还没想过要让出位子呢。许明尴尬无语，余胜利继续说，我听说你们派人把朱一手弄到家安去了，后来又死不承认，不知道许明兄有什么合理的解释啊？啊，我很想听听啊。许明辩解说，这件事我刚刚查到点眉目，确有此事，是下面的人打着我的旗号干的，还有点复杂，好像跟嘉安道上的人搅在一起了。余兄啊，你应该知道我的为人，我是最恨黑社会的，怎么能跟他们合作呢？再说我和朱兄也无怨无仇，我害他干什么呢？怎么说你是冤枉的了？余胜利显然不相信许明的话。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窃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87.6 们就能爱他，都不好像是定包一女文化，超级打开我喜欢非常说话。I love you baby, you love me baby, 原来幸福就是这样，一刻来的梦想，爱你爱我就在实现梦想。 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